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呀，这个越到过年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生活回归于平淡。 对，其实你觉得大家现在忙活过年的一些东西，包括收拾家里的房子啊，置办年货啊，都是因为想要过这个平凡的这样一个新年。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心越发的平静了，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很多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呢，慢慢慢慢的， 反正也没放假呢， 哎呦舒服，没， 所以就只能平淡了，是吗？ 就是让自己觉得心里边舒服多了啊，感觉自己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平淡的时候呢，你人总是这样的。你还不平淡的时候吧，哎呀，我有点这 平平凡凡才是真 啊。对，但是呢，一真平凡下来，又得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呀，稍微添一点小乐趣。 哎， 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怎么给这种平淡无味的生活增添一点小的乐趣。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般你是怎么给这个平淡的生活增添乐趣的？ 其实就是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嘛，因为每天的生活总归是周而复始的，你工作是周而复始的，那你就可能是在工作之外，包括一些其他的爱好啊、兴趣上面，你去拓展一下。 哎，我跟你说，其实这种平淡真不是有工作那种平淡，必须是那种在家里边，你发现已经待了两天了，谁也不找你， 那是平淡吗？ 也没有工作，哎呦，感觉太舒服了。然后 这是与世隔绝。 突然间有一天，哎呦，完了，我怎么感觉自己没事儿干了？啊，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必须得给赶紧打破这种平淡的生活，找一点那种乐趣。而且这个乐趣，我觉得一般啊，那种小乐趣都是跟这工作呀、跟爱好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说自己跟家，比如你们女士啊，涂涂指甲呀，哎，没事儿，今天虽然不用出门，不用去约会，化化妆啊，抹抹眼线、啊。 你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就能让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找点乐趣吗？ 我觉得是这样 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了半天就是为了出去啊。如果不出去的话就浪费啊，化妆品不是钱呀、 我还真不知道这啊，我以为就是你们就把这些就能当成乐趣。你比如像我们男士啊，在家没准你说这几天实在没事了，翻箱倒柜的找到以前，比如说突发奇想，哎呀，我以前有一个打高尔夫球的梦想，翻箱倒柜把那杆子拿出来挥几杆，你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也不一定去打，或者翻箱倒柜 挺无聊的， 把这个烙土的这个某种那个乐器口琴拿出来了，开始吹两下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男士啊，有可能就一部分男士吧，给这平淡生活啊增添乐趣的一种方式。 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生活智慧哈，就是如果觉得生活无聊了，可以自己找到很多这个兴趣点，给自己生活增加一些色彩。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这个平淡的生活增添小乐趣的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14类职业人员请注意了，国家要为你们建个人的信用记录。那来看看国家发改委呢相关负责人也透露了，2017年呢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啊将掀起新的高潮，要加快建立房地产中介、导游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信用记录，同时呢在全国范围建立和完善信用红黑名单制度，例如黑名单的这个失信人呢将遭遇联合惩戒。 这也是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14类重点职业人员哈，看看都有哪些人。第一呢是公务员，第二呢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相关责任人，还有呢是律师、教师和医师，还有职业药师，这几类都算在内。包括这个评估师、税务师， 还有注册消防工程师，以及会计审计人员、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认证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和导游。这14类这个职业啊将被建立个人的信用记录了。 对，其实我觉得高要求也是因为这个责任重大哈，所以才建立这样一个失信，就是这样一个记录，个人信用记录。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女孩是带着2个呀大榴莲开始赶火车了。咱们来看看近日呢在成都啊一个火车站的安检口，27岁女孩呢是拿着2个呀约20斤重的大榴莲被拦在了外面，因为有这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你想想这榴莲的味道有多大啊，这当成这违禁物品了。 这个禁止被带上这个火车。他想呢，这丢掉也可惜，这榴莲这价格也不菲啊，在现场将两个榴莲几乎是全部给吃完了。吃完之后有些这上火流着鼻血呀，就上了火车了，所幸无大碍。 哎呀，看到之后想买个榴莲吃了 啊！嘿嘿， 这也是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哈，说这女孩因为特别着急，而且家里老家呀，没有卖榴莲的，就特别想带这俩榴莲回去给家里人尝尝鲜。 哎， 结果没想到到车站不让带进去，而且这个着急赶车也没时间去托运或者找快递了。哎，真是像你说的挺心疼的，大榴莲咱也都知道市场价确实不菲。就想想后来就是自己把它拆开吃了吧，然后还分给身边的这路人啊什么的，大家一起帮他吃掉。 但是、啊、 可能吃的有点着急，有点上火哈。 说是他想不到，但是真的如果说有这样的公共意识的话，真的应该想到其他人的感受。 对，其实应该先查一查，包括火车啊这个列车的违禁物品是什么，像这种特殊气味的都是不可以的。 对， 哎，如果之前查好了之后把这个水果先托运回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话，相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仅仅是火车，包括像是公交车呀还有地铁呀，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您可能觉得哎呦我得带两个这个大家伙回家了，我们家人有这爱好，您得想想那一车厢的人呢，那厢车厢的乘客是不是也有这爱好，同时人家能不能闻这气味。 哎，如果假之砒霜乙之蜜糖，在我看来这个榴莲味道就挺好闻的。 这是喜欢的人，我跟你说，不喜欢的人，你这 受不了。 屋里边有这么一榴莲，他就不在屋里边待着。你想，在封闭的一车厢内，还有一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最早有一条新闻，就是因为有一个孩子在这个车厢里边吃榴莲，然后导致司机以为自己车汽油泄漏，赶紧下车去检查。还好没有发生任何危险，但是你想想，这耽误大家时间了，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对，而且这榴莲携带起来也确实挺危险的，它那个尖刺还挺厉害的。因为我曾经就被刮破两次，就是拎着榴莲的时候。 对，哎，在这运输过程当中，能不能比如说自己买几个保鲜盒？ 现在 把榴莲 现在是这样的， 放 在里边，如果你在超市买的话，他应该会给你准备几个那种，大的那种 简易的 盒， 对，简易的盒， 可以帮你把肉果肉取出来。 既然是想带回家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买几个那个大的方便盒，然后呢就直接把它扣在里边，那个味道就会小很多。一般在家里边保存，比如你放冰箱里，你会发现如果家里有一个人不吃的话，这冰箱人一这半年都不开。 哎，我刚刚就想说，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你像就比如说家里边妈妈和孩子喜欢吃，爸爸不喜欢吃， 哎，这事就麻烦了， 甚至不会去碰这个冰箱，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个味道太冲了。 对，咱们继续来往下看吧。 关注一个中国又拿了一个世界第一啊。不过这一次呢，是因为胖拿了一个世界第一。目前呢，调查显示，说是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啊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曾经苦恼吃不饱的中国人，又陷入吃太多的烦恼当中。而中国肥胖成年男性达到了4320万，成年女性达到了4640万。中国人的脂肪呢，更容易堆积在皮下组织和内脏组织当中，危害性更高。 所以要抓紧时间锻炼了，来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了哈， 动起来。 哎，再来看看，不愧是战斗民族啊！咱来看看俄罗斯大学生呢，也是为制作3.6米长的，听着啊，制作啊，大学生3.6米长，但其实是小抄。 3.6米长的小抄， 这小抄其实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带进考场的时候啊作弊用的那小纸条。来看看，据英国媒体报道呢，一名这个俄罗斯这个某个大学的呀，这学生呢是花上一周的时间来制作小抄，其中呢包括了35题啊原子核物理学的详细解答，总长约3.6米。小超呢，当时也是被卷起来带进了考场，不过很快也是被这个监考老师发现了。老师惊讶地表示：“我到现在啊都还不知道这份如此巨大的小超，这个学生到底想怎么来使用呢？” 我觉得也好搞笑。这个小超3.6米，咱们自己想一想，也基本上能扔出去好远这种状态。 3.6米啊。 对，一扔出去，这3.6米得多长啊！ 它其实这个名字叫的不是很准确，不应该叫小抄的，叫长抄。 而且我看了看那个网上的图片哈，好像就是正常的 A4 纸大小拼成了3.6米长度。 哎呦，你看看， 与其这样，你都已经把35道题的答案都写下来了， 那 不 如就 能记下来了。 不如咱们呀，就直接把书给拿过来啊！当然了，这是玩笑话。 多练习练习。 哎，对，有这，你看，他是用一周的时间才做的这小抄，所以你有这一周时间啊，该复习的基本上也都能复习完毕了。 没错。 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说说这个过年都面临一个情况，很多大龄男青年女青年都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被催婚哈。38岁的女白领呢被安排相亲水泥工啊、这是最近呢38岁的白领小游至今没有男朋友，她的母亲特别的着急，还这个各种去找人打听，给女儿算姻缘。后来呢母亲执意要把一个水泥工介绍给女儿，两个人就闹翻了。女儿这个母亲说是女儿不孝，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父母的脸都丢光了，这读书太多有主见才嫁不出去的。 哎呦， 哎，这种想法也真是够呛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孩子在外边打拼之后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目前还没有解决自己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家里边也要理解，同时呢这个38岁女白领啊，真得想想自己年纪也不算小了啊，赶紧也得让这个家长啊给家长有一个交代了。再来看看，同样是回家过年，哎呦，这今年回家过年这感觉，这好发生好多。 其实催婚催到最后，结了婚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 但这个事儿可能好像还不是这个关于催婚的哈。咱来看看，女子呢为回娘家过年呀、啊，开始寻短见了。哎呦， 你看她结了婚之后，连娘家回去都费劲、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是 小部分的事件啊。 看看怎么回事啊。 这个男孩说了啊，老婆和我闹别扭了，现在呢发图片过来了，手里边拿着刀啊，要自寻短见呢。这是这个在连云港市呢，这个某人啊报警说自己妻子呢是这个要寻短见，妻子呢陈某啊为了回娘家过年呢，哎呦这个各种的先闹啊失踪啊后寻短见啊，民警就赶紧的赶到了陈某入住的宾馆，及时的控制住了危险的这个局面，避免了闹剧向悲剧的转变。 那确实结了婚之后回谁家过年，就是怎么一个频率是很多人这个争议的焦点哈。咱俩大龄男女青年也没有这个忧虑，暂时还没有。 怎么就咱俩？ 哦，对哈，你跟我就算不聊这话题了。 你看咱俩岁数可能相差啊。有一个年代，但是呢其实相差这年纪并不是特别多。 你们60后 但是 现在什么情况了？ 哎呦气死我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对于男士来说我这年纪这单身还算很正常的，没有结婚很正常、 你的意思是我不正常呗？ 我不知道，我说的我自己的情况。 你60后单身都正常了，我90后单身怎么了？来继续来关注资讯啊。看看说是为什么有人越看越好看呢？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研究学院出来了研究一个结果，说是看着对方的时间越长，会觉得越来越有魅力。专家解释说，这种效应是源于人们对面孔的知觉加工工程，注意的时间延长会影响到大脑更高层次的感知功能，进而对他人的吸引力进行重新的判断，所以你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和慢慢熟悉之后的印象会有所不同。有句老话怎么讲呢？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 但是这得注意时间长了 啊， 所以说以后啊，就你看很多这个人家这个刚刚有自己的宝宝之后啊，会选择性的带自己朋友回家。 什么意思？ 你看时间长了之后，他的审美就有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以后有宝宝，婷婷你就先别去，让孩子有一个基本认知之后再见你。 不想理你了。他说的是这个成年人之间，就是你互相看，第一眼看金浩哥，哎呀，不想再看了。可能看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还顺眼点儿。 对，就是这意思。你看，小孩看你看习惯了，他觉得这就是美的。慢慢以后像你这样捯饬打扮，那怎么办呢？ 那就太棒了。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说一说如何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增添一点小乐趣。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贾玲和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你猜呢？我心里啊，装的是哪个人啊？美女啊，吊丝啊，她挣不到一块堆儿啊。下人啊，就啥命啊？咱俩就凑一对儿吧。你一笑啊，我刺挠啊，浑身都得劲儿啊。你一哭啊，我胆儿吐啊，就掐我小小气儿吧。情人儿啊，给个信儿啊。 是你的人儿啊，死了是你的鬼儿啊，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月亮它照墙根儿啊，我为你唱小曲儿啊，看你睡了我心里没滋味儿啊。这是你的人儿啊，死了是你的鬼儿啊，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太阳又升一轮儿啊，晕透了窗户纸儿啊，看你醒了我心里没滋味儿。 来吧，来聊一聊吧，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 嗯， 平常生活中怎么增加一点小乐趣呢？ 哎，我跟你说，你就不是一个女人 啊！ 哎，上面我刚才就是开始的时候，我猜的一点错都没有。 怎么了？ 你看啊，刚才我说了，我说你女士啊，有可能没事的时候在家，你看描眉、画画眼啊，涂涂指甲油啊，你看，哎，人家这个好几个朋友都说了，比如说像李君怡啊，化妆啊，自拍。P 图上传，卸妆，默默等待夸奖。你看， 这只能说明我没有这么的这种乐趣，对吧？ 你看，那你说那个女孩，人家这都未出去，你看有这样的，就说明就是在化妆，对吧？ 嗯， 你我这猜的肯定是没错的啊。 那你们男生会没事在家刮着胡子玩吗？一根一根刮？ 一根一根刮倒不会，不，你这化妆和刮胡子两码事儿，你会跟没家没事一根一根剪头发吗？那肯定不会啊。 那你们肯定 那得有多无聊啊！ 那你们出门之前不是都得刮胡子吗？对吧？ 也不一定 啊。要是想续胡子的话， 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拿我的心去解把锁，他说了啊，没乐趣就吃火锅啊。 哦 啊， 哎，火锅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哈。 对呀、啊，就有的时候 开心吃火锅。 其实有的时候在不开心啊，或者说这个真的平淡的时候啊，哎，真的约几个好友吃一顿特别棒的美食， 嗯， 也是一种这个快乐，也是一种乐趣。 对，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闷闷不乐，不如就约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出来搓一顿， 嗯， 你就想你该心疼你的钱包了， 嗯， 就不会想到之前不开心的事情了。哎呀，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个是菲菲，他说的就是比如多学点才艺， 哎，在家学学才艺， 哎，对，像这个吉他啊，钢琴啊都可以。 对，再来看看这个宝庆谷，他说了，养一只鹦鹉，然后就教他一句话，救救我，我被变成鹦鹉了，救救我，我被变成鹦鹉了，哎， 教这句话， 这挺有意思的， 哎，这真有意思哈。 对呀，啊，你想这鹦鹉，我跟你说， 天天可以自己展开想象， 很多，就当年我还真是想养过一只鹦鹉，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 你都说话这么多，他的记得多费劲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最早的时候啊，我家这个附近有一吃饭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旁边紧挨着有一个这个他们家，怎么了？你乐什么？ 我一想到你说你这60年，然后又养虫，然后又要养鸟， 怎么了？ 你再养点花，养点草，找个躺椅往上一躺， 我给你 扑扇一摇，太符合你了。 行了，我给你讲讲，就是说为什么要养他们， 嗯， 特别好玩。因为这个吃饭的地方啊，旁边有一桌人老打麻将，就一桌这个老年人 啊， 没事这个当乐趣打麻将。然后呢，这个鹦鹉呢就学说话了，他这个 二条胡了 啊，对，这不仅仅是这些， 啊， 这些是简单的啊，这个什么奶奶你胡了，就一下。然后你想想，一桌老太太，就是这个都退休的那些在这儿打麻将这个找乐趣的一些老太太， 嗯， 多高兴，奶奶 哎呀 被 逗多开心啊， 哎，这所有的老太太一块儿答应，特别好，特别和谐一个画面。同时我记得有一次在这吃饭的时候，那个鹦鹉在这儿，我就问老板，我说这个鹦鹉现在干嘛呢？ 垫口条。 不是，你猜，你再猜。 饶舌。 不对， 那他干嘛呢？ 老板说学那个电动麻将机，这个洗麻将的。所以我觉得，哎，真的挺有意思的。 哎，学电动麻将桌洗，嘟嘟嘟嘟洗那个麻将是吗？ 对，所以说这鹦鹉它可能，哎不，那好像还真不是鹦鹉，那叫什么那？ 八哥。 好，不是，是八哥，黑色那。 姚哥。 八哥是吗？我还真不记，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哎呀，然后呢，我就觉得，你看他其实学的是音这个声音嘛，他其实学的不是话。 嗯， 然后有一些后来我就了解的，有一些人会背诗，这个 有一些人会 背诗，啊，不啊，有啊，对，要说 听了，一下子说的我们好像没法定位了。 鹦鹉和八哥会背诗，而且背不是一首两首，特别棒。 嗯 啊，能跟人对话，就是他会简单的对话，你好你好，就等等这些，就 你是这种感觉哈。 啊， 但我身边也有一个，就是阿姨他们家养了一只鹦鹉。他就好烦这只鹦鹉。 为什么？ 鹦鹉说话说太多了，一直跟他聊天你知道吗？怎么啦啦啦一直说，而且声音超大，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给他放到这个阳台，让他自己对着天空说吧。 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哎，这个像这个宝庆谷给我们发来这个，就把这只鹦鹉教一句话，救救我，我被变成一只鹦鹉了，也挺有意思的哈。 对，你再跟他继续往下聊下去啊。 跟 哪来的？ 他 怎么救你啊？ 你看你。他不会跟你聊天，他只会简单对话，你说什么对什么， 嗯， 只是这么简单两句啊。 对，但是就跟那个智能手机系统似的，你跟他对话看看会有什么奇怪的反应。对吧，也是一种乐趣。 智能手机，好吧好吧，或者我觉得其实不养鹦鹉，养别的也可以。 嗯， 对吧， 养只宠物， 哎，养只宠物都能够帮您这个解决自己的这个无聊啊平淡啊。因为昨天正好我看了一个小的视频，就是说这个狗狗， 嗯， 很多只可爱的狗狗，然后它有一个题目说它的生命当中只有你，就是有两个对比，一个呢是在你没回家的时候，这狗狗就默默地站在，当然闹完之后啊，在门口这儿默默地守望着， 等 着 你 远方，然后听到，比如说你住楼房，听到那个走楼梯的声音，马上就开始兴奋，摇尾巴，开始转圈，知道自己的主人回来了啊，或者听到外边这个锁车嘟嘟的那个声音，也会让自己开心，或者听到开门的声音，直接扑上来。哎，我觉得所以养只宠物也可以啊，但是在您没事的时候。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您如何来给平淡无味的生活添点小乐趣。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天气已转凉，保暖要做好，春节早来临，平安礼送到。1到3月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快快拨打 4008-00000。 平安车险， 以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豪。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来聊的话题，给自己的平淡无味的生活添点小乐趣。 嗯，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刚才说到宠物了，很多朋友也是发来说这个想养一只这猫啊狗啊，这个想养宠物啊，这比如说静哥哥他说养宠物啊，自己这个假期的时候想养一只这个刺猬 啊。你这个想法也很独特， 是不是一只狗叫名字叫刺猬？ 应该不是。其实刚刚我说到养宠物这事儿啊，还是让大家有时间，就是你可以有时间去 陪伴它 、 嗯、 对，否则的话就是有些宠物真的看着挺心酸的。因为最近在微博上流传一个视频嘛，就是一只小狗、 嗯、 本来他以为主人要带他出去，结果那个主人说，哎呀，我今天没想带你出去。哎，这个狗就开始演技派，就是一下子从特别高兴变成特别的失落。 你给大家，我觉得得需要重点的来讲解一下、啊。 嗯，讲解什么？ 讲解一下，就是说，他当时一开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定是特别撒欢，在哎呦，在屋子里边转，然后这、 嗯、 看着外边 到处乱蹦 啊，对，就跳到窗台上啊，然后再跳到主人身上，然后一直乱蹦。当主人真的说出这句话，我没准备带你出去玩的时候，演技就来了， 哎、就支着耳朵听到这句话，好像听懂了，立刻就。眼神先布满了忧伤，然后这个脚本来这个脚是扒在这个沙发上的，慢慢就放到下面，转身就黯然离去了， 开始四肢瘫软，对吧？然后就感觉哎呦，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力量了，慢慢的很失落的走掉了。所以说有一只小狗在家里边也挺有意思的哈。 嗯，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在这个没趣的时候啊，无味的时候，给自己找一点什么小乐趣，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好，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个之前啊，201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蓝瘦香菇哥， 嗯， 对吧？ 你看，还原一下当时那怎么说的？ 我现在让我还原哈，蓝瘦香菇，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啊？对吧？大概是这意思、啊。 和女朋友分手了， 对对，哎对，因为这个和女孩分手了啊，这个本来今天可以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完，大概这几句话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方言呢，就挺好玩的，特别像这个蓝瘦和香菇啊、 嗯， 所以说就在这个网络上爆红了啊。但是，你看当时人家是 一个人蓝瘦香菇 啊，对，香菇啊。但是呢，现在你看看蓝瘦香菇哥啊，是在微博上开始晒出自己的恩爱照了，并配文：“今天我最帅啊。”照片当中呢，这个小伙子呢和女朋友也是穿着新婚的礼服，笑容满面，疑似是举办婚礼啊。他也是曾经因为这个失恋录制了一段视频啊，突出了一句这个蓝瘦香菇走红，而后呢他又与这个女朋友呢拍摄了一组恩爱照，大秀甜蜜。 哎，你说女朋友是不是在网上看到他这段视频之后觉得，哎， 有可能，你说这么多网友都帮他转发了， 对，应该是难免看到哈， 对， 会看到。 而且你，哎，我觉得之后两个人会非常幸福， 嗯 啊，你想现在有这种蓝瘦香菇的表情吧，哎，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火那么一阵儿，用一段时间不用了，对于人家俩人可以用一辈子， 对，永远珍藏嘛， 对，俩人一闹别扭咔发过一表情 蓝 瘦 香 菇，哎，两个又哎这个冲过去 一笑过去了。 嗯， 嗯，再来说说这个春节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喝酒啊，包括这个饭局扎堆儿， 嗯， 说说这个怎么醒酒吧，一些醒酒的小方法，帮助大家能够缓解不适的小妙招。 哎， 来关注一下，说说这个新鲜葡萄，吃这个新鲜的葡萄可以解决这个酒后的反胃恶心的状态，因为新鲜的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酒石酸，能够和酒中的这个乙醇啊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其他的物质，降低体内的乙醇浓度，达到解酒的目的。而同时呢，其中酸酸的口感也能够缓解酒后的反胃恶心的症状，如果在饮酒之前吃葡萄还能够有效的防止醉酒。 嗯，这是这个葡萄哈， 嗯， 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喝一点点西瓜汁，酒后全身发热啊。西瓜汁呢，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加速这个酒精啊排出，避免其被机体吸收而引起全身发热；另一方面呢，这个西瓜汁呢本身也是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能帮助全身降温。饮用的时候呢，是加入一些少量的食盐，还有助这个稳定自己的情绪。 嗯，其实说过年这会儿，我觉得我爸总是会在这会儿找点借口，就平时根本就不喝酒啊。过年啊，我们也不开车，也不动， 哎， 对吧？ 因为开心嘛。 对， 开 心就喝两口。 啊，对。 但如果真的有像那种酒后全身发热这种症状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这些方法管不管用啊。 哎，对，今天其实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呢，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呀，在这个酒后的时候能让自己身体舒服一点，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提示大家。 喝酒要适量， 真的要适量， 嗯， 一定要少喝酒啊。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方式啊。 嗯，看看这个酒后如果心悸胸闷的话怎么办？喝酒之后如果感到心悸胸闷的话，应该立刻吃1到3根的香蕉，它能够增加血糖的浓度，使酒精在血液中的浓度降低，达到解酒的目的。 嗯， 同时能够减轻心悸的症状，消除胸口的郁闷这种状态。 哎，还有呢，就是酒后厌食啊。橄榄呢自古以来就是醒酒清胃热促食欲的良药，能有效的改善酒后厌食症状。既可以这个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冰糖啊炖服。 哎，橄榄咱们这儿吃的比较少哈。 嗯 嗯，再来说说这个酒后呕吐的话怎么办呢？酒后喝点热姜水来代茶饮用，可以刺激和恢复消化系统，缓解一些其他的消化不良的症状。而且醉酒之后有恶心呕吐的人呢，可以取一小块生姜含在嘴里，可以止这个缓解呕吐的症状。真的好像印象当中大家都是觉得，哎，给你煮点茶， 嗯， 就泡点浓茶 啊，这还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嗯 啊，这一个错误的事情哈。 这次咱试试生姜吧。 哎，再来看看牛奶是保护胃黏膜的，喝多了呢，如果身边没有这个什么方法可以这个解救的话，可以去便利商店啊购买一小盒纯牛奶，这样喝下去之后呢，牛奶可以使得这个单把人体的这个这个蛋白凝固啊，然后保护胃黏膜，然后呢这个缓解对酒精的吸收，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在酒前喝的。 哎， 嗯， 哦，这还是有小一些顺序哈。 对，我记得应该是在酒前喝的这个牛奶是保护胃黏膜的。啊， 嗯，估计就是喝多了之后也可以，因为它可以再去把这个胃形成一层保护膜哈。 哎， 再说说豆腐吧，豆腐可以促进乙醇的排出。喝酒的时候，如果呢，可以要喝酒的话，可以多吃这些豆腐的菜作为下酒的菜。豆腐当中呢有一种物质是这种非常主要的氨基酸，它能够帮助人的身体排出乙醇，而且喝酒的时候吃一个以豆腐为原料的菜呢，就可以促进这个乙醇迅速的排出了。 嗯，还有呢就很重要的两个，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蜂蜜水，酒后头疼啊， 嗯， 喝点蜂蜜水呢能有效的减轻酒后头疼的症状。研究指出了，这是因为啊蜜蜂啊这个不是蜜蜂，是 蜂 蜜。 嗯， 每次我说到蜂蜜时，总会提到蜜蜂啊。 为什么呢？ 不知道， 看到他们就想到一起了。 哎，蜂蜜当中呢是含有一种啊特殊的果糖，可以促进这个酒精的分解吸收，减轻头疼的症状，尤其是这红酒引起的头疼特别管用。另外呢，这个蜂蜜啊还有促睡眠的作用，使人能够很快的入睡，并且第二天起床之后，哎，也不头疼了。 哎，蜂蜜水试一试，还可以试试这个西红柿汁儿来缓解酒后的头晕。西红柿汁儿呢也是非常富含特殊的果糖，能够促进酒精的分解吸收，这种有效的饮品。实验证实呢，说是喝西红柿汁儿比生吃西红柿的解酒效果要更好。一次饮用300毫升以上，能够使酒后头晕的感觉逐渐消失。 嗯， 喝这个饮用之前，如果加上少量的食盐的话，还有助于稳定情绪。 嗯，还有就是柚子啊，酒后口气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柚子能够解酒。实验发现了，将这个柚肉啊切丁，然后蘸白糖吃呢，更是对消除酒后口中的这个酒气啊有奇效。 嗯，再说说酒后烦闷怎么办吧。喝点酸奶吧。 哎， 蒙古人呢比较豪爽，而酸奶呢正是他们的解酒秘方。 嗯， 一旦酒喝多了就喝点酸奶，酸奶能够保护胃黏膜，还能够延缓酒精的吸收。由于酸奶当中这个钙的含量非常丰富，对缓解酒后烦躁的症状是特别有效的。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芹菜汁啊，酒后呢肠胃不适啊，这个颜面发红的时候啊，一定要喝点这个芹菜汁，能有明显的缓解。这是因为呢芹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分解酒精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这个胃肠功能呢较弱，则最好啊在饮酒前先喝点芹菜汁以做预防。此外呢，这个喝芹菜汁啊还能有效去消除酒后颜面发红的症状。 嗯， 虽然咱们教了大家这么多方法哈，什么对这个酒后这个口气的、头晕的啊，这保护胃黏膜的、这个禁止呕吐的、什么这全身发热的，但是真正想跟您说的还是那句话：饮酒一定要适量， 而且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哎， 嗯， 继续往外来关注吧， 关注一下这个资讯，说这网友啊晒年终奖啊。有人是领到 iPhone 7，有人是领了15个馒头。 什么？ 这差距有点大哈。说是年底最期待的就是年终奖。宁波有一个公司呢，是 iPhone 7、空气净化器、电视机、烤箱加旅游，每个员工都有啊。前面念这一长串是每个员工都有啊。 嗯。 有的老板呢，给员工是这个鞠躬行礼，吓得员工这是整个人都不好了。还有的是因为老板喜欢吃馒头，所以每个人领了15个馒头。 嚯！ 不知道他家这年终奖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哈？ 挺有意思的啊，哪天咱们可以聊一聊这年终奖都给了什么？ 嗯， 啊，咱们最后再来看一条吧，来看看那个，哎，来看一下这个防晕车的指南啊，留着这个回家的路上用啊。 嗯， 坐车途中啊，没有什么比这晕车更扫兴的了。回家过年的时候坐车开始晕车了，你说多难受，想必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哎呦，一阵头晕恶心啊，胃里翻江倒海啊，这个特别难受。别着急，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小妙招。 嗯，比如说这个晕车的时候呢，如果是晕车药用不对的话，反而会更晕。 嗯， 晕车药口服呢吸收一般比较快，所以建议在乘车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服药。 哎，咱们首先来看看吧，就是说有一些需要这个注意的哈。 嗯， 这个首先这个老晕车啊，可以试试这些招。比如说咱们上车之前不是胃里老难受吗？ 嗯， 别吃太多东西。 但是其实我的个人体验哈，就是上车之前我一定要吃一些东西，如果我是空腹的话，我特别容易有那种恶心的感觉。 哦，就是他说的是别吃太多。 嗯，就不要吃太多太油腻。 对，你有时候您这吃多了走着都觉得往上顶呢，您在坐车这肯定摇晃出来了。对吧？ 这吃的有点 太多了。 嗯， 还有多喝水，而且呢也可以选择尽可能的自己开段车。 嗯， 自己开车啊。 哎，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经常晕车的人，如果你自己开车你反而不会晕车。 对对，因为你自己开车的时候注意力比较集中。 嗯， 老看一个地方，而且你自己知道这车，比如说看到前面那个路口的状况， 对，会有拐弯或者有颠簸，你都知道。 而且你知道什么时候脚踩刹车，这都是在自己脚底下啊。 哎， 还有比如说睁开眼睛一定别闭上眼睛。哎呦，很多人晕车，哎呦不成，我 不行，我得晕车。 我 哎呀，我 闭 上 眼 睛歇会儿， 越闭越晕。而且 对， 还要注意的是不要低头看手机或看书看任何东西。 嗯，这一点是提醒大家，如果是长途要坐在车上，像这个回家或者自驾的话， 嗯， 在副驾或者其他的位置，如果要看书的话，真的是不要在车上看书了。不如大家一起来听听广播聊聊天吧。 哎，对，有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唯一一次晕车， 嗯， 就是因为低头看东西。不是， 嗯， 当时还没有这么高科技东西。我记得当时也是因为长途嘛，我几个同学在车里边说，咱们当时有一个这个很好玩的手游叫三国杀，你还记得吗？ 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风靡嘛，60年代嘛。 对， 提到我必须提到60年代，我们开始，哎呦，在这个车上开始玩，玩到一半我就发现 不行， 你们先玩吧。他们说怎么了？ 嗯， 我有点恶心啊，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然后一刹车，哇，我就感觉头晕的已经不行了。然后他们说你是不是晕车了？我说啊，有可能。然后我下车待了大概得有20分钟才缓过来。所以提示大家，在这个车上千万别低着头看一个东西，包括书、手机以及您手上的手游啊。 嗯。 或者是上车前吃点姜，按摩一下穴位啊。这个穴位在哪儿呢？分别按摩左右手腕的内关穴、前臂正中、手腕横皱纹上方约3指宽处啊。15分钟之后能有效的缓解晕车。 这内关穴我找了半天没找着啊。 这不是吗？正臂 前臂正中 手腕横纹上方啊。 哦，是往手指方向还是往这儿方向？ 往上方啊，当然是。 哦， 嗯， 好吧。 啊， 再说一些食物也可以缓解晕车的症状哈。 哎， 这个榨菜，如果是长时间坐这个长途车旅游的话，不妨备上1-2包榨菜。 嗯， 一方面是因为榨菜比较爽口开胃，能够减少恶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医认为呢，这个榨菜呢性是比较温的，能够有利于这个膈顺气、横膈膜顺气的作用，对缓解胃腹不适有一定的帮助。 嗯，还有像那个酸味的食物啊，在这个坐车的途中呢，您也可以选择适当的带一些酸味的零食，比如说像什么水果啊，对吧？或者是这零食当中的山楂片呀、话梅呀、柠檬啊、葡萄啊、等等啊。 这好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哈。 对，因为 经常会怕晕车，来点话梅糖啊之类的。 酸味的食物本来就有这健胃消食、提神醒脑的作用，对防止晕车也是有一定的效果。 嗯。再说这个苏打饼干吧，经常晕车的人呢，可以在坐车之前食用少量的苏打饼干。这苏打饼干呢，含有这种碳酸氢钠，能够缓解中和胃部过量的胃酸，减少胃部的不适。但是这个苏打饼干真的不适合吃太多，过饱也会引发坐车的不适。 嗯。所以说今天的那个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啊，平淡无味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添点小乐趣，这些都适用。给自己准备点小零食吧， 天天没事就吃吧。然后你可以胖了之后就减肥，瘦了之后再增肥。 这是真是没事干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吉姆他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 这是 Sergeant's Queen， 我们的星期天阳怎么样不见了，我们的星期天阳今天是一生的人还是 突然间中断了哈， 这也是给咱们平淡无味的歌曲啊 增加了一点 小 乐趣、 啊、 你真的觉得是小乐趣吗？ 吓两个人都快蹦起来了。没错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平淡无味的生活啊，这个能够增添哪些有意思的小乐趣。 哎， 欢迎大家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其实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哈， 嗯， 像赵雷他们这种弹吉他唱歌，我发现你最近一直在练吉他， 对， 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一种生活的小乐趣呢？ 一开始我跟你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对一开始就是你会感觉当你就是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嗯， 抱着一把琴随便拨楞的时候，然后呢通过自己的练习啊慢慢会了几个和弦，哎，发现有七个和弦这所有歌都能唱的时候，哎呦太开心了，我觉得我这琴基本上我已经拿到80%这个记忆了。后来认识了高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一条不归路。 是因为你看当时我另外一个朋友那把琴啊，是一把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琴， 嗯， 在一个高手的这个遛弯大爷的手里啊，弹出了高档乐器的那种风格， 有质感。 当时两个人就吓傻了，当时就发现其实琴好坏啊是一部分，主要还在弹琴的那双手，然后 就盲目追求这个琴的好坏也没有什么意义。 也不是，也不是买不是特别好的琴，主要是然后你发现其实你学到那点点只仅仅是皮毛， 嗯， 仅仅是皮毛，然后就是在一条这个不断练习的不归路上一直在按着和弦一直在练着。 那现在呢，一开始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小乐趣，现在呢， 现在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有一点点小负担 啊，有点小负担了。就以前你会把它当成真的当成你自己就是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是摆脱无聊的一种方式，现在你会发现有点小任务的感觉。 嗯 啊，不过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也是一种开心啊。 那我看到这边是莎妮亚，她说呢，说是我是把画画作为爱好，然后配一张图，发了一张这应该是拿圆珠笔画的葡萄。 嗯，这也画的还不错哈， 很棒。 嗯，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这个思思，他就发来了一只猫。 嗯、 啊、 这是养了一只小宠物， 对，趴在他的腿上，他说一个人还有猫啊。 嗯 啊， 还有就是 NASS， 他说呢，说是多出去走走看看，拍拍照，学学东西，看看书，喝喝咖啡，写写日记， 嗯， 去大学听个报告，爬个山，旅个游，和朋友约着聊天，好多事情都可以做啊。 哎，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开着车背着单反出去拍照。 嗯， 这也是一种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包括咱们现在手机都有拍照功能吧，基本上哈， 嗯， 就是你生活中有很多美丽的景象，你是可以去记录一下的。当有一天你在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很美好。 你会发现人其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当你，哎，算这咱们最后再说啊， 好， 就跟大家聊出来的， 卖个关子， 哎，对，卖个关子啊， 嗯， 这最后再说。咱来看看这个 QQJ， 他说了，运动、音乐、旅行、电影。如果没有爱情的话， 嗯， 有了爱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谈恋爱了。 不是，就两个人运动，两个人听音乐，两个人旅行，两个人电影， 都是 double。 再来看看这个是木子潇，木子潇他说，我把游戏当成乐趣，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人。 有很多，我估计啊， 嗯， 有很多。哎，这是什么游戏？ 叫王者荣耀。 哎，这可能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游戏了， 看来咱们俩最近都没玩。 路子他说了，这几天其实情绪挺低落的啊，但是呢要不断的给自己寻找啊这值得期待的新事物，比如说买个新游戏啦，换个新手机啦，追个新剧啦，等个新电影啦，啊，网购等快递啦，啊，这个跟自己喜欢的人聊一聊啊，啊，失败了再换一个人聊啊，总之生活也就这样啊。所以说呢，人要不断的给自己一点期待，这是他的想法。 哎，这是伊朗，他说呢，发了一张照片，他说我现在的乐趣呢就是掐孩子的脸，踹我的老公， 这个还蛮是很幸福的。 对，在食物链顶端哈， 哎， 可以逗逗孩子。 对，刚才呢你简单的说了一句，你说可能这生活当中很多美好都能记录下来， 对， 对吧？现在咱们来分享刚才我想说什么。之所以想我就是说停顿了没跟大家分享的，就因为刚才我聊了这么多啊，你会发现其实啊大家所说这些平淡无味的生活已经很精彩了。 嗯，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每个人在找自己，你包括你说我弹琴，包括很多人说这什么这个自己这个养各种宠物，还有说什么 P 图啊，上传啊，这化妆啊，卸妆等等哈，其实都是生活当中挺有滋有味的一部分。不能说 你不会把自己这个时间就完全的无聊掉，而去做一些你认为对你来讲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记录下这个当时非常精彩一瞬间，可能你当时记录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它精彩， 嗯， 但是回过头来过了几年几十年再回头看的时候，哇，它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哎， 就像现在你翻看小的时候那张这个白雪公主的照片，对吧？ 不用想那么远， 哎， 哪怕咱们现在手机里翻2016年开年时候的照片， 嗯， 去年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天气，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可能现在心情低落，但看到当时自己笑的这种笑容洋溢的样子， 灿烂， 对， 对，或者 一下子就开心了。 哎，你有没有感觉，就算那时候在流泪的时候，你现在看看，哎呀，那时候真美好， 就觉得当时那些事儿，时间过去了也不算事儿了。 对，所以说其实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精彩的。 嗯， 其实大家多给自己来那么咔嚓一下，留住啊，当时那一个精彩的瞬间。 对，不只是咔嚓一下哈， 嗯， 生活中也多一点这个发现自己乐趣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想法， 也珍惜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彩的，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了，各位。 北京时间